是爆发。 哦， 咱们比如说这个夏季风险最高的疾病，是血栓类疾病啊。那么根据现代医学研究统计呀，血栓类疾病的发作的高峰期主要呢，它集中在两个时间段。 哪两个时间段啊？ 一个呢是零度以下的冬季。 哦。 一个呢是30度以上的夏季。 嗯。 那咱们说冬季它之所以会爆发血栓类的疾病，冬季大家也都能理解，热胀冷缩嘛。 嗯。 这气温一降低，血液呢也特别容易凝固，血管呢它也会收缩，那一收缩不就造成管腔狭窄呀，这就引发各种血栓病。 嗯， 可是大家想，那冬季这个能够理解啊，热胀冷缩。可是夏天温度这么高了，那徐主任你也讲，这也是一个血栓类疾病的高发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我跟大伙儿说啊，夏季温度高了啊，它也不存在这个管腔狭窄的隐患了。 嗯， 啊，这个肯定是啊。那怎么这个脑梗啊、心梗啊、肺栓塞呀、肢体栓塞的人还那么多呢？ 嗯， 啊，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咱们的气血它亏虚了。 哦， 举个例子啊，大家都知道的海水。 嗯， 这个海水呀，在太阳下暴晒，那就会使水分蒸发掉。 嗯， 那么水分蒸发掉以后，那么逐渐的这个结晶形成，这个结晶呢就是固态的盐。那血液也是一样啊，你看咱们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，活在天地之间的，这血液呢它绝不会是纯粹的液体，它里头呢一定会含有垃圾杂质。 嗯， 那么到了夏季，气血呢会外泄，那就相当于海水的水分被蒸发了一样。 哦， 那人体的血容量它就会减少，那么血液的粘稠的程度那就会增高。那大伙儿再想想啊，血液的粘稠程度增高了，血液里的垃圾杂质它也就会沉淀下来，从而呢就形成微小血栓。那当我们的气血不断的外泄，血液的粘稠不断增高，那么垃圾杂质就不断的沉淀，那我刚才说的微小血栓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 嗯，越积越多了。 对呀，那么我们说血栓那就是流动在血液里的栓子，它流到哪儿要是过不去，它就堵到哪儿。 嗯， 你看流到心脏的冠状动脉了，那就会引发心梗。那心梗在发作1到2小时之内，死亡率是非常高的。 哦， 啊，你即使抢救回来了，也难免不会留下什么心包炎呐、胸膜炎呐、肺炎呐，啊，有什么发热啊，还有什么胸痛等等一些个并发症。 嗯。 那要是这血栓它流到了比较细的脑动脉之后，那就栓塞住了，这就引发脑梗。 哦， 脑梗呢它比心梗的抢救时间还要短，如果你抢救的不及时，那不仅仅会引起瘫痪失语，还会导致猝死。 嗯， 那再说血栓要是进入了肺循环，它就造成了肺栓塞，那这个后果就是不堪设想的。 嗯， 啊，它直接会导致血液循环发生障碍，咱们的肺组织缺血缺氧，最后引起肺组织的衰竭啊，肺梗死。 嗯， 啊，你看这血栓它要是流到了下肢，那就会造成咱们下肢的静脉血栓，下肢呢就会出现坏疽。 嗯，所以说啊，这个血栓真的是危害我们中老年人健康的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啊。 对呀，其实我告诉你啊，这血栓不是在我这个年龄形成的。我告诉你， 在你的身上已经逐渐的开始有斑斑点点的小沉淀了。 嗯， 日积月累以后，到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年龄段就开始发病。之前我曾经接触过一位90岁高龄的患者，他有房颤病史。 嗯， 在那年的7月中旬的时候，他的左下肢突然呢就皮肤发凉麻木，疼痛了三个小时，然后呢送到市里的第一医院去就诊。那么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，他的左膝关节以下的肢体的皮肤已经发紫了。 哦， 那么最后的诊断呢就出来了，左侧的股动脉的主干栓塞。 嗯， 血流呢就阻断了，因为呢这个医治不及时，肢体呢因为这个快速的缺血而发生坏死，最后呢只能是截肢保命。 哎呦 啊，所以对于本身咱们听众朋友啊，有这个高血压呀啊，高血脂啊，还有这个高血糖啊，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来说，咱们在夏季啊发作血栓类疾病的风险那就更高了。 嗯， 你看啊，咱们很多人啊在夏季特别容易出现头晕目眩啊，胸闷气短，四肢发麻，小便不利，失眠多梦等等一些气血亏虚的症状的时候，我提醒大家，你必须得引起重视了，因为这个血栓很有可能已经在你的体内形成。 嗯， 那如果说你在夏季出现了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些症状，我就希望您呢能够高度的警觉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气血亏虚了。 哦， 啊，你的体内很可能已经埋了好几颗刚才说的这个不定时的炸弹。 嗯， 啊，这个血栓很有可能已经形成了。 有哪些症状能够给我们预警呢？ 有啊，只不过大家以前我要不说的话可能会忽略。 嗯， 啊，我讲了以后啊，大家会这个注意了啊，这么一些症状大家听好。第一个就是头部的眩晕。 哦， 啊，天热了就迷糊，劳累以后或者是突然站起来或者是洗完澡，你就会突然的这个眩晕发作。如果你在2到3天之内出现这个眩晕的次数超过5次以上，那就不是说中暑了，不能再当作暑热处理了。 嗯， 你得脑血栓的风险已经非常高了。 哦，就是头晕。 对。 嗯， 2、3天之内有过5次以上头晕啊，就注意了。 嗯， 啊，赶紧上医院吧啊。第二个，现在这个夏季你睡觉你单侧流口水。 哦。 像我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，夏天呢中午打个盹儿啊，睡个午觉，一个午觉醒来一边的枕头湿了啊，甚至呢他坐在沙发上打盹儿也能流出口水来啊。特别是这种情况频繁的发生的话，那就要考虑是不是因为血栓造成的。 为什么呀？ 哎，因为血栓它会影响咱们咽腔局部的肌肉。 嗯 啊，影响肌肉以后就出现局部的功能失调。 哦， 那你这个口水 就流出来了。 对呀。 嗯， 那么还有一个，现在这个季节大伙儿看一看啊，中老年朋友有没有下肢浮肿啊。 下肢浮肿 啊。 哦， 甚至严重点是四肢肿胀。 嗯 啊，那么遇到浮肿，大家伙儿呢都认为是夏天呢我喝水喝得太多啊，这个没有排出去引发的这个肿胀。 嗯， 其实实际上呢这个很有可能是血栓导致的。 哦， 啊，当这个血栓出现以后，它会导致下肢的血流流动受到影响。 嗯， 那么你总是让这个下肢肿啊，肿了1年2年3年5年，时间长了以后，你的腿部周围它就会出现肿胀啊。那么慢慢的呢腿部的垃圾的沉淀也越来越多。 嗯， 那么第四个就是胸部发闷啊。有些人说了， 我一到夏天，我就觉得自个儿啊，好像进入到一个大的蒸笼里。这热不去说，这个胸部感觉到闷啊，热你不闷那没事，热了你闷你喘不过气儿来，尤其是这个阴天下雨，气压一低，你觉得更难受。 嗯 啊，可是因为这个闷呢，这个症状呢，往往是比较常见。 没错， 哎，所以很多人呢也容易忽视，认为呢，哎呦，是不是有点中暑啊？这个有点高温吧？啊，今天多少度啊？我热的。其实可能你不知道，当这个血栓堵在了你的肺部动脉或者是冠状动脉的时候，就会出现这样的症状。 嗯，所以这几点也是给大家一个预警啊。 对， 那徐主任，我们在夏天应该如何预防这个夏季血栓类疾病呢？ 那最好的办法啊，就是补气血。 补气血怎么补呢？ 怎么补，就是坚持一通一贯的原则。 嗯 啊，通就是把人体最重要的气血经三大通道给它疏通了啊。那没有内通三脉的朋友，你可以做功法啊，就是开三脉的功法。 嗯， 夏季啊，咱们经络疏松活跃，毛孔呢腠理是打开的，那你疏通三脉的这个效率呢就是很高的。这个毒啊跟这个瘀啊要排出来，它也特别容易。 嗯， 那换句话说，如果有些朋友行动不便啊，练不了功法，或者呢自个儿的那个意志力比较薄弱，做了一回两回就不坚持了啊，有些老同志啊，你说我坚持不了啊，徐主任，那你也别着急。 嗯， 从明天开始，我就将正式和大伙儿公开我们这个专家组研究出来的一项啊。 嗯， 这个诊里头有17颗珍贵稀有的玉石，它能发出三种奇异的能量场，它可以分别入我们的气血经三脉。 嗯， 也就是说可以让大伙儿啊在睡眠当中就轻轻松松地实现开三脉。 哦， 可以让咱们的气血经三大通道通畅。 那可太好了，想要通三脉的朋友用上这个枕头睡觉就可以通三脉了。 所以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。 嗯， 这几天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，一直在打电话。 嗯， 包括咱们试用的患者啊，有的用了一天就激动地给我们打电话了。 嗯， 所以呢，明天我会非常正式地和大伙儿详细地介绍这个。 嗯 啊，那么有了通三脉，那这一贯也就是补气血，它耗时复杂珍贵的方剂，不仅是能够给咱们补气血，还能调动气血周流全身。那在一通一贯的治疗下，大家呢既能把血管里的瘀跟这个毒排出来，又能保证气血充沛，防止新的瘀毒产生。这样呢还会存在血栓类疾病的风险吗？啊，大家伙想一想。那说到这儿呢，我还想到了一件特别惊险的事儿。 惊险的事儿、啊、 对对对，特别惊险。 嗯， 是10年的夏天，我去咱们怀药基地考察，因为这个基地呀、啊、在焦作的乡里，我们就住在县城的一个旅馆里。那基地的负责人呢也陪同着，我就不说他全名了，姓王啊。当时呢他是56岁。 嗯 啊，一起吃饭的时候呢，我就看他不动筷子，一直跟那儿喝水，整个人呢也没什么精神。我就问他，你怎么回事啊，不吃啊啊。他说最近上火，口舌生疮了，吃不了东西了，就口渴就一直喝水。他说说来也怪，连舌头啊现在都感觉烧起来了。 嗯， 而且我这膝盖呢还发凉。 哦， 哎，他就跟我说了这些。我一听 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儿，我就给他诊脉。我发现他的脉弦劲儿呢不大，再看他的舌相，舌质红无苔，而且脸上的皮肤啊特别的干燥。 嗯， 那这个其实就是气血耗散过度而造成的阴虚阳浮。 哦， 啊，其实真的很多人在夏季都容易上火啊。那么要是都上火呢，有的火还不是简简单单的上火。我们经常讲啊，这个精血同源，精液它就是血当中的一部分，那你的气血亏虚，精液也会跟着减少。那精液就像是水啊，水它就不够灭火了呀，那你这个火自然的它就越烧越旺。 嗯， 所以这个人呢他就口渴，口舌生疮，就有这些症状了。那我们说他这位朋友上火，但他的膝盖发凉，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？ 嗯， 就是他的气血耗散之后，下肢的血液循环不畅了引起的。 哦， 那么这个血栓很有可能正在形成或者已经形成。那当时我就说了之后，他说，那徐主任您先吃饭，明天上午忙完之后您给我开个方子啊。其实有的时候啊，人呢他会存在那么一些侥幸心理。 嗯， 当时呢我也大意了，我就觉得行啊，要不第二天中午再给他治疗也能来得及。 嗯， 结果当天晚上他就出事了。 出事了。 嗯，因为当天呢那个天特别热，房间里有空调，那么室外的温差呀就不小。你看在外边很热，走到房间里突然一凉，一进去这么一凉就不到两分钟，他就突然感觉天旋地转，站不住了， 哦， 直接就倒下了。 嗯， 而且舌头也硬了，说不出话来，只能啊啊啊的喊，这个嘴呢就向右歪过去了。幸好呢他同事跟他同住，发现这事儿不对，赶紧来敲我的房门。那我赶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意识了。 嗯， 这个显然就是脑中风发作。但是如果现在送医院的话，一路的颠簸过去啊，他很有可能又会发生脑部的微血管的破裂。 哦，脑出血。 对， 嗯， 那这样子就是雪上加霜啊。 嗯， 所以赶紧呢我就让他同时把他呢原地的扶起来坐稳，拿出银针进行放血疗法，点刺了他的十根手指头，各挤出一滴血。几分钟过后他的气色就缓过来了。 哦， 眼睛也睁开了，也恢复了意识，就是那个嘴呢还歪着。所以呢我接下来呢就用力的搓拉他的耳朵。 嗯， 把他的耳朵都拽红了，在他两耳的耳垂部位各刺两针。等这个血出来之后的几分钟，他的嘴就恢复原状了。 嗯， 啊，因为这个得及时。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再让他们把他赶紧的送到县医院看看啊，就是做一下检查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。然后他在医院观察了一夜，没什么大碍，第二天早上呢就出院了。 哦， 当时他自己都说这个真的是太惊险了。 没错， 我就跟他说呀，也怪我呀，我大意了，我昨天给你诊断之后就应该在昨天立即治疗才是。他连连说没关系没关系。那虽然呢他这个时候没什么事儿，其实他体内的血栓还是存在的，而且呢夏季呢还没有过去，气血耗散继续的话，这位朋友他依然有二次中风的风险。于是呢我让他立马通三脉灌气血，练习开三脉的功法，把这个血脉里的淤毒啊给它排出去。 嗯， 啊，让这个气血呢循行全身。后来我考察完了之后我就离开焦作了。 哦， 啊，我虽然走了啊，但是我呢跟他一直保持电话联系。八天之后 他打电话就跟我讲， 嗯， 他说这些日子啊，没像之前那么渴了， 哦， 而且嘴里的疮啊，就是口疮啊，明显的消退，舌头呢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那种干了，而且他还说，之前不知道是热的还是怎么回事，心里啊就总觉得窝火烦躁， 嗯， 哎，最近呢就感觉平和多了， 哦， 之后患者的膝盖处的发凉的那个症状消失了， 嗯， 他就感觉头脑清明了啊，清亮了，精神十足啊，不像之前那么个疲倦呐、困乏呀，他呀一直坚持治疗了，不仅是症状全消，而且呢脸色红润，筋骨强健。经常呢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在干嘛呢， 嗯， 他说我在山里的基地里忙活着呢， 哦， 其实这事儿都过去有八年了啊，他到现在也没有犯过任何的血栓类的疾病， 嗯， 所以啊这个呢就是它是大组方，所以它的药效好，药劲儿大，给药呢直接。这脑血管这样的大病你就得用大方。气血双补方是由28味对药配伍而成。它这个方子很特别。你看双补气血的28味药材都要符合一阴一阳的对药。 嗯。 啊，你比如说白芍跟丹参它是一对。白芍它那个花啊它是向阳的，那它就是属于阳，它能补血。那丹参呢它的根呢是在地上的，它属于阴，它补气。所以呢这个28对药都是阴阳和合的双补气血。所以它双补气血治病的效果呢那就好。 嗯， 而且我们老朋友都知道，这是我们老家传下来的，采用的呢也都是传统的纯粹的手工的中医古法炮制。我们经过九蒸九熬九晒九九八十一天的无火锤炼制成。其中啊所用的四个药引子那真的是极其特别的。你看为什么双补气血的效果它就好啊， 嗯 啊，很多朋友不知道啊，有的人说了为什么我也用过类似的药就不行呢，那这个就跟这四个药引子有关。 哦， 你光能补气血那不行，你补进去你还得让气血去到它该去的地方。那这个叫什么呢，叫调动气血啊，让气血循行全身。啊，你哪儿的气血亏虚的厉害，这气血它就能到哪儿。那我们说它靠的是什么呢，靠的那就是药引子。 嗯， 因为这个山泉水它能引气血入皮肤的腠理啊，三焦还有呢心肾。半天河呢它能引气血入脑肺肝胆。啊，草甘露可以引气血入鼻、耳、目等关窍，以及呢肠啊、脾胃啊等等。拉月雪呢，它能引气血入四肢关节、骨骼、筋腱。也就是说，这四个药引子各司其职，调动咱们的气血，灌注咱们的全身。所以呢，它的效果呢真的是好。 嗯 啊。那我们说除了治病之外还能给我们带来啊一些大的惊喜是什么呢，那就是长寿啊，这个是最大的惊喜。 嗯， 那根据医案统计，在服用的患者里超过 75% 的人最后都活到了啊这个80岁啊，那这里头百岁老人也是比比皆是。 嗯， 74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公爹他接诊过一位患者，这个人呢身上一堆的毛病，但是说什么他也不治、啊、什么药也不吃，他的子女呢就找到了我公爹，然后呢就希望我公爹呀

哎呀，徐主任呢，我可乐死了，能这么谈话，我这受宠若惊啊，不知道说啥了 啊，不知道说啥，你想想好啊，想跟我说啥呀？啊， 哎呀，太好了，哎呀，我主要是怎么呢？ 啊， 我是沈阳人，就头几天吧，有点迷糊，早上起来稍微迷糊点 嗯， 我一挺过去了， 嗯、 哎呀，过了三天四天呢，起不来了。 嗯起不来了， 我突然起床哈、啊，不行， 嗯 嗯， 一下就倒那儿了，这下我害怕了，我就倒着床不敢动弹了、 嗯。 过了好长时间，我是早上上趟厕所， 嗯、 摸着那个墙啊， 嗯， 上厕所去了。他不光是晕呢，这回一个迷糊一晕，他、 嗯、 好像是身子在这后晃荡我， 身体 根本就不敢起来。 嗯嗯， 我就听你讲述，我心里有个什么把握呢？ 嗯、 你这个人心太好了。叫我真挺感动，哎呀，我一合计，我信 哎哎哎 特信任你， 你 所以 别哭 以后有病有啥、 啊， 我都直接就找你们，别的在我都不走弯路了。我这人就爱哭啊、 嗯， 哎，所以我觉得心里太暖和了， 其实、 嗯、挺感动。 我真的是特别理解您，因为咱们都是老人， 嗯、 对不对？咱、 嗯、 人呢是老了。但是咱这个心呢特别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。 说这个我想起来了。 你想起啥了 大夫 啊， 有试用诊。试用诊怎回事啊， 这个呢就是开你的气脉血脉、 嗯、 经脉。你睡着当中、 嗯、 你看咱们很多老人有心脑血管病的都是在凌晨呢、 嗯、 睡眠当中就走了。对不对 嗯。 为什么呢、 嗯、 因为你不动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它也慢。这个垃圾毒素就特别容易堵上。 嗯 那么咱们白天能够外开三脉，晚上在睡的时候、 嗯、 哎，也用上这么一个外开三脉的，那你用上之后岂不是就双保险了吗？是不是、 嗯嗯、 这病至少防的方面、 嗯嗯、 治的方面咱都加了一把 劲。对，试用阶段是不 对，试用啊，试用 嗯 您用完了、 哎、无所谓， 您得把您的效果得告诉我。 告、那肯定的、 啊、 那肯定的 啊啊啊 完了吧 嗯。 我这冠心病十多年了，这心脏老是有时候不舒服啊，难受啊，上不来气儿。 吃药顶着 呢，我得长出气。 嗯， 不长出气，我就好像不行了，就那个劲儿。 嗯， 完了一个这回迷糊，哎呀，他给我晕的、 嗯， 我都没法那啥了，头一次这么晕，晕的这么厉害。 嗯， 一天我都起不了床。我听你这个听一段时间，所以我这次我决心。 嗯 彻底好好看 啊！ 哎呀，这效果真都不错。我这个病情好转老了， 好转老了啊、 嗯！ 这生活就有信心了啊！ 难受啊，天天 嗯。 你看梗最严重， 嗯， 那个一天迷了喝的，那个脑袋就是供血不足， 嗯， 哎呀，这完了胃呀、啊，那是反正这病多了，我就不能那么都说了，就是。 嗯 现在全健好， 全健好， 所以我精神也好了，这状态也好了，自己挺高兴， 自己挺高兴， 也有劲头了。 嗯嗯， 嗯，我这人吧，受刺激也大了。 嗯， 因为啥呢？我那闺女死了，我对我刺伤、 哦、 对我挺那什么的，刺激挺大，所以我的病都在这来的。 啊、哦， 他得的是抑郁症。对我压力可不小。 那为什么不治呢？中医也能治抑郁症啊。他 也没不那前也不懂啊，也不知道你中医能看这病啊。 所以呢，我们这档节目呢，就是告诉大伙儿呢、 嗯， 这个有病没病，你在医院里检查，它可能是没病，因为你要抑郁症的话，你心肝脾肺肾它都正常，那指标又没心脏病又没什么病的， 是 但是他这个心情啊，中医讲的这个心情啊。七情六欲啊，这个心情它要是有问题、 嗯、 它也是一个病，中药就能治这个病。 嗯 啊 嗯， 所以我就告诉大伙儿、 嗯、 有病得早防早治、 嗯、 对不 嗯，哎呀我这个孩事儿过去了、 嗯、 所以我自己现在就珍惜自己时间、 啊、对、 嗯、 自个儿珍惜啊。那你今天还想问我啥、 嗯、那个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困惑呢、 嗯、 就是我的孙子吧、 嗯、 那个有点尿床，现在弄得我不知道怎么、 嗯。多大的孙子？你告诉我。 10岁了呗。 啊，10岁没事，我给你开个方子。

我年轻的时候吧，血压低，都是60-90，现在吧还算是正常的，低压能在70左右， 嗯， 高压也能在100上下 啊，这个还算正常。 然后我就是不吃饭吧，我也不饿，我这人总也不爱饿，完了不吃也不饿，这肚子呀老像胀乎乎的，就像有气似的。 你平时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啊？退休以后， 我也没有什么活动啊。我家里边有病人，嗯，我爱人有病，脑梗偏瘫 啊， 我在家伺候他 啊， 我没有别的。 那你心情好不好呢？不好，是不是他病了以后你心情不好啊？ 嗯，是，心情这两年是不好。 你这个病症啊，我得跟你讲一讲了。这个中医治病啊，它一个是治身，一个是治心。嗯、内伤脾胃啊，你一生气就内伤了脾胃了。内伤脾胃以后，百病由生啊。脾胃又是后天之本，人的气血生化之源。你脾胃不好了，又生气了，血液里的毒素就多了，血液循环它会变得慢，慢了以后呢，供血供氧供不上呢，这个心悸呀、心里烦呢，各种各样的事儿呢，它都会来。 徐主任呐、 啊， 我再跟你说一说， 啊、 我就是这些，我就是总像没有劲儿似的，我就在往床上一躺着、 啊， 什么也不想干。完了，我到医院查哈，住院查各种各样的就是指标，他说我没有病。 啊， 他说我没有病，我说没有病，我为什么会心慌？我为什么没有劲儿呢、 嗯？那不是病理的，那 是 一种心理的，一种心理的心慌、 嗯。 您这个情况呢，我跟您讲， 嗯、 人的心情不好、嗯，最多不能超过2个礼拜、 嗯， 超过2个礼拜以后呢，他有点抑郁了，啊、 嗯， 抑郁以后呢，又没人跟你说话，你没个说话的人，你会越来越抑郁，身体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差。我给你判断，你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变，你呢就是一个主要的是一个心情，肝气郁结，气机不畅，脾胃呢也不太好了，这个气血的运行它就失常，所以呢导致目前的这个症状。给你开个方子，你吃个15副药。会录音吗？手机有手机录音你就开录音，没有录音呢你就找纸笔啊。 我找一支笔 啊。柴胡15克，枳实15克，当归12克，白芍12克，云岭12克，白术15克，川芎20，苍竹15，香附20克，栀子花10克，神曲15克。西洋参12克，远志15克，枣仁儿50克，拂小麦40克。拂小麦那儿打个括弧，写上包煎。炙草12克，大枣6个。这个煎药它有一个讲究，西洋参不要搁在其他的药里煎，单独煎，煎出来的水合在其他的药里一块吃啊。拂小麦呢，我说了是包煎， 包起来。 哎，对，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忘了，栀子也是包煎。枣呢要选择稍微大一点点的啊，差不多4克左右的那个枣是比较合适的。这个药呢是煎好了以后1天2次啊，1天2次正常的吃。第一次是早上7点到9点之间，晚上7点到9点之间，正好间隔12个小时，那基本上下来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差不多了。 哎呀太好了 啊！记住每天给我唱上1-2首歌，这个作为药引子。 谢谢。 哎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再见。哎， 好。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，哪怕架上药生尘。这是一个年近70的老中医人，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，心正药自真。